于斗想尽办法，就是没法靠近谭天。哎，于斗着急啊，这天晚上回到自己屋中，一咬牙，心里有事儿，这嘴就叨了出来了。哼，这小子怎么防得这么严呢？我没法下手啊，能把我的儿子白当吗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门外头有人低声说话：“机关败露，你还想跑吗？”于斗一听坏了，赶紧伸手由打腰中一顿，就把自己腾蛇棒给抻出来了。推门出来一瞧，原来是谭天最得力的干将齐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。于斗心说，拼吧，反正也是死了。手中腾蛇棒单凤朝阳，唰的一下就奔王双全的太阳穴打来了。他没把这小小棋牌官看到眼里，没想到王双全伸手一捋这棒，跟着一抬腿，砰的一下就把于斗踹一跟头，磕膝盖一顶于斗的腰眼，妈肩头拢二摆就把于斗捆上了，捡起来把棒一提，就把于斗提了起来，迈门进屋，回手把门关上，啪往床上一扔，回手把刀拉出来了。于斗啊，我听见你说的实话了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哼！于斗到这时候只能骂街了：“呸！你万恶淫为首，出你的外号你就不是好人，奴下之奴，你耍什么威风？你等着，天兵一到，剑山冰消瓦解，到那时候你也是项上残刀，小爷爷背起，有此而已，来个痛快的！”没想到王双全脸上一点笑模也没有，也不生气，他没让于斗知道，就把于斗身后绑上这扣给松了。您说多大功夫，于斗根本不知道。这王双全就坐在于斗的床上，于斗是骂不绝口，王双全听着也不说话。于斗骂着骂着，他一生气，他一晃悠，嗯，这绑绳怎么松啊？稍微再一动换，这绑绳就掉了。于斗一翻身起来了，看着王双全，王双全微微一笑，还骂不骂了？于斗可明白了，脸也红了，赶紧下了床，抱拳行礼：“王兄，您是侠客，不骂了，请您恕我不知之罪。贤弟啊，悬不悬呢？啊，谭天叫我监视你的行动，你怎么自言自语的吐露真情啊？幸亏被我听见了啊！这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你这脑袋还要不要？”我告诉你，愚兄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今后你可要多加小心，倘若你不小心，你这条命就保不住啊，何能建功立业呀？这么办吧，我明天搬过来跟你住在一间屋里，有大事好跟你商量。哥哥，您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咱们哥俩磕头拜把兄弟，结为金兰之好吧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金是永不褪色，兰是王者之乡，咱们哥俩要真磕头拜把兄弟，那得谢谢刘关张桃园结义呀，生死不渝。行，哥俩没办法摆设香案呢，在屋中搓土为香，冲北磕了头了。于斗又给王双全磕头拜见大哥，王双全大是大爷，于斗小，于斗是二爷。当天晚上，王双全就来见元帅。元帅呀，我看少帅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，查不出蛛丝马迹来。这么办吧，我能不能搬到少帅的屋里，我跟他住在一起，他干什么我都瞧着见，您看怎么样啊？ 好啊。

深深的失望。你又决定了以后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其实深处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来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来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，要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在这么做。我们